你好，我是刘超，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是计算虚拟化之 CPU 下如何复用集团的人力资源。上一节我们讲了 QMU 初始化的 main 函数，那么我解析了一个开头，得到了表示体系结构的这个 main class 以及它的对象 main state。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接着回到这个 main 函数来看初始化的是什么东西。首先呢，接下来初始化的呢是块设备啊，调用的是 config block device。 那么这里呢，我重点关注上面参数中的硬盘，但是在这里啊，我们不再解析到存储虚拟化那一节，详细去解析。那么块设备初始化完了以后呢，接下来初始化的就是计算虚拟化的加速模式，也即要不要使用 KVM。 根据参数中的配置啊，是启动 KVM 的，于是呢它调用的就是 config accelerator。在 config accelerator 中呢，会看到命令行参数里面呢有这么一项叫 accelerator， 发现呢它的值呢是 kvm， 就会调用 accelerator find， 然后根据这个名字啊得到相应的纸面上的 class， 并且初始化为 class 类。我们上面讲过了，这个 machine class 啊，它是计算机体系结构的那个 class 类。同理呢，这个 accelerator 这个 class 也是一个 class 类，那么它是一个加速器的 class 类。然后呢，就会调用 accelerator init machine， 通过 object new 将这个 accelerator class， 那这个 class 类呢实例化为 accelerator state。 这就类似于对于计算机体系结构它的实例啊是 machine state 是一样的。那么在 accelerator find 中呢，会根据名字这个 kvm 找到这个纸面上的 class， 也即 kvm accelerator type， 然后呢调用 type initialize，里面呢会调用 kvm accelerator type 的 class init 的方法，也即 kvm accelerator class init。 在 kvm accelerator class init 这个函数里面呢，会创建 accelerator class， 然后呢将 init machine 设置为 kvm init， 然后呢在 accelerator init machine 中呢就调用了这个 init machine 函数，也就是说它调用了 kvm init 这个方法。这里面的操作啊，它就从用户态开始到内核态的 KVM 了。就像前面原理中我们讲过的一样，用户态呢要使用内核态的 KVM 的能力呢，需要打开一个文件啊，叫做 dev KVM。 这个呢是一个字符设备文件，打开一个字符设备文件的过程啊，我们讲过，这里不再赘述。 KVM 这个字符设备文件呢，定义了一个字符设备文件的操作函数，就是 KVM char device ops， 这里面啊只定义了 IO control 的一个操作。接下来呢，用户态呢，它就通过这个 IO control 的系统调用呢，调用到了内核里面的 KVM dev IO control 这个函数。这个过程啊，我们在字符设备那一节也讲过了，那这里呢也不仔细解析，我们直接看内核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在用户态 QMU 中啊，它会调用 KVM get API version 来查看版本号，内核呢就有相应的分支啊返回这个版本号。如果能匹配上呢，那么就会调用 KVM create VM 来创建虚拟机。在 kvm dev io control create vm 这个函数中啊，首先会调用 kvm create vm 来创建一个 struct kvm 这么一个结构。这个结构啊，在内核里面就代表一个虚拟机。从下面结构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出啊，这里边有 vcpu， 有 mm struct 的结构。这个结构啊，本来是用来管理进程的内存的。那虚拟机呢，它也是一个进程，所以说虚拟机的用户进程空间呢，也是用它来表示。虚拟机里面那个操作系统以及应用的进程空间呢，就不归它管了。在 kvm dev io control create vm 中呢，第二件事情啊，就是创建一个文件描述符，并且呢和 struct file 关联起来。那这个 struct file 呢的 file operations 被设置为 kvm vm fops。KVM dev io control create VM 它结束以后呢，对于一台虚拟机而言呢，它只是在内核里面啊有了这么一个数据结构，对于相应的资源呢还没有进行分配，那么我们还要需要接着呢往下看。接下来呢就会调用 net init clients 进行网络设备的初始化啊，可以解析 net 参数，也可以呢在这个 net init clients 中呢来解析 net dev 啊这个参数，这属于网络虚拟化的部分，我们也暂时放下不讲，因为有专门的章节呢去讲这个网络设备，那这样一节。接下来呢就是真正的 CPU 虚拟化的部分，那接下来呢调用的是 machine ROM board init， 这里面呢会调用 machine class 的 init 函数啊，我们判判判到这里，最终才调用咱们最初定义的那个 PC init 1。在 PC init 1里面啊，我们重点关注两件事情啊，这两件事情非常重要。一个呢是 CPU 的虚拟化，那主要调用 PC CPUs init。另外呢就是内存的虚拟化，它主要调用 PC memory init。 这一节啊，我们重点关注 CPU 的虚拟化，那么下一节呢，我们再来看内存的虚拟化。在 PC CPUs init 里面啊，对于每一个 CPU 都会调用 PC new CPU。 在这里啊，我们又看到了一个 object new， 这啊又是一个从 type implement 到 class 类再到对象的一个过程。这时候啊，我们就要看 CPU 这个类到底是怎么组织的了。在上面的参数里面啊， CPU 的配置啊，它是这个样子的。在这里面我们知道啊 Sandy Bridge 啊，它是 CPU 的一种类型，于是呢我们找啊找，在 Hardware i386PC.c 中啊，我们能看到这种 CPU 的定义啊， Sandy Bridge 它的类型呢是 Type x86 CPU。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这个 Sandy Bridge 也即 Type x86 CPU 这种 CPU 类啊，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构。 CPU 这种类的定义啊，它其实有多层继承关系的。那其中呢 Type x86 CPU 它的父类就是 Type CPUType CPU 呢，它的父类呢是 Type Device， Type Device 的父类呢是 Type Object。 至此啊，这个类就到头了。这里面啊，每一层都有一个 Class Init， 那么都用于从 Type Implement 来生产 XXX Class， 那么也有 Instance Init 会将 XXX Class 呢初始化为实例。那在 Type x86 CPU 这一层的 Class Init 中啊，也即 x86 CPU Common Class Init 中呢，设置了 Dev Class 的realize 函数，那是 x86 CPU realize function。 这个函数啊非常重要，我们马上就能够用到。那么在 type device 这一层的 instance init 的函数 device init function 里面，会为这个设备添加一个属性，这个属性叫 realized。 要设置这个属性呢，就要使用函数 device set realized。我们呢回到 PC new CPU 函数，这里面呢就是通过 object property set bool啊，设置这个属性为 true。 那么所以说呢，这里面呢 device set realize 这个函数啊，它就会被调用。那在 device set realize 这个函数里面啊， dev class 的 realize 函数，也就是我们上面设置的那个 x86 CPU realize function， 它就会被调用。在这里面呢， qmu init vcpu 那会调用 qmu kvm start vcpu。在这里面会为每个 vcpu 创建一个线程，也即虚拟机里面的每一个 vcpu 都会对应物理机上的一个线程，然后呢这个线程呢会被调度到某个物理 cpu 上。我们来看这个 vcpu 的线程执行的这个函数，就是 qmu kvm cpu thread function。 在这个函数啊 qmu kvm cpu thread function 这个函数中啊，它先是调用了 kvm init vcpu 来初始化这个 vcpu。在这个 kvm get vcpu 中啊，会调用 kvm vm io control， 然后呢这里面参数是 kvm create vcpu。 那么在内核中呢，会创建一个 vcpu。 在上面我们创建 kvm create vm 的时候啊，我们创建了一个 struct file， 它的 file operations 呢会设置为 kvm vm fops。 那这个内核文件呢也是可以响应 io control 的。如果啊，我们这时候切换到内核的 kvm， 那么在 kvm vm io control 这个函数中呢，有对于 kvm create vcpu 它的一个处理，那么它调用的呢是 kvm vm io control create vcpu。 在这个 kvm vm io control create vcpu 中啊，这个 kvm arc vcpu create 它会调用 kvm x86 ops 里面的 vcpu create 这个函数来创建 cpu。然后呢这个 create vcpu fd 呢，它又创建了一个 struct file， 然后它的 file operations 呢会指向 kvm vcpu fops。 从这里啊，我们可以看出这个 kvm 的内核模块是一个文件，它可以通过 io control 进行操作。那基于这个内核模块呢创建的 vm 呢，它也是一个文件，它也可以通过 io control 进行操作。那在这个 vm 上创建的 vcpu 呢，它同样是一个文件，也可以通过 io control 进行操作。那么回过头来再看这个 kvm x86 ops 的 vcpu create 这个函数，那么 kvm x86 ops 呢，对于不同的硬件加速虚拟化呢，使用的是不同的结构。那比如说我们前面讲过，如果是 vmx 呢，它应该指向的是 vmx x86 ops， 如果是 svm， 也就是它是 amd 的，那么它就会指向 svm x86 ops。 我们这里啊，重点看英特尔的这种类型是 vmx x86 ops， 这个结构很长，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操作。这里啊，我们只需要看一个，我们用一个看一个。这里呢，我们重点看的是 vmx create vcpu。 在这个 vmx create vcpu 啊，它创建用于表示 vcpu 的结构，就是 struct vcpu vmx， 并且啊开始填写里面的内容。比如说这里面有 guest msrs， 我们在讲系统调用的时候讲过，这个 MSR 它是一种寄存器，那虚拟机呢它也需要有这样子的寄存器。那接下来呢 Enable NPT 它是和内存虚拟化相关的， EPT 呢全称叫Extended Page Table， 顾名思义它是用来优化内存虚拟化的，这个功能啊，我们放到内存那一节再讲。这里面啊，最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Loaded VMCS 了。那 VMCS 是什么呢？它的全称是 Virtual Machine Control Struct， 它是干什么的呢？前面啊，咱们讲进程调度的时候我们讲过，为了支持一个进程啊，在 CPU 上进行切换， CPU 硬件呢它要求有一个 TSS 这么一个结构，用于保存进程运行时所有寄存器的状态，方便说在进程切换的时候呢可以根据这个 TSS 啊去保存和恢复寄存器。那虚拟机呢它也是一个进程，它也需要切换，而且切换会更加复杂，可能是两个虚拟机之间的切换，也可能是虚拟机呢切换的内核。那虚拟机呢，因为这里边还有另外一个操作系统，那它要保存的信息啊会比普通的进程多得多，于是呢这时候啊就需要一个特殊的结构来保存虚拟机运行的上下文。 VMCS 呢就是英特尔实现 CPU 虚拟化记录 vCPU 状态的一个关键的数据结构。VMCS 这个数据结构啊，包含以下的一些信息，它其中呢包含 guest state area， 那么也即 vCPU 的状态信息，包括 vCPU 的基本运行状态，比如说有寄存器等等，还有 host state area， 这是物理 CPU 的状态信息。那物理 CPU 和 vCPU 之间呢也会切来切去，那么所以说在 VMCS 中呢也要记录 vCPU 的状态，也要记录物理 CPU 的状态。那接下来呢有个 VMExecution Control Field， 这个呢对于 vCPU 的运行行为进行控制，比如说如果发生中断应该怎么办，是否要使用 EPT 功能等等。那接下来呢对于 VMCS 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操作，一种操作呢叫 VM Entry 啊，称为它从根模式切换到 Figure 模式，也即它要切换到 Guest， 也就是说切换到客户机上去，这个时候啊在 CPU 上运行的是虚拟机。那么有另外一个操作叫 VM Exit， 那么它被称为 CPU 呢是从非根模式转到根模式，也即呢它从 guest 也是从客户机呢切换到宿主机啊。例如当要执行一些虚拟机并没有的权限的这种敏感指令的时候，就会做这个操作。为了维护这两个动作呢， VMCS 里面还有以下几项内容啊。第一个呢叫做 VM Exit Control Field，那么它呢对 VMX 的这个行为进行控制，比如说我们在做 VMX 的时候啊，对于 vCPU 也就是说需要保存的哪些 MSR 的寄存器啊，对于主机的 CPU 那需要恢复哪些 MSR 的寄存器，那这些呢都被它来进行管理。那第二个呢就是 VM Entry Control Fields， 那么它对于 VM Entry 的行为呢进行控制，比如说我到底要保存和恢复哪些 MSR 的寄存器等等。那还有 VM Exit Information Field， 会记录下来发生 VM Exit 的时候的一些原因以及必要信息，方便对于 VM Exit 的事件啊进行处理。至此啊，内核准备完毕，我们呢就要回到 QEMU 的 KVM Init vCPU 这个函数。这里面呢除了创建内核中的 vCPU 结构之外，还要通过 mmap 将内核的 vCPU 结构映射到 QEMU 中 CPU state 的KVM run 里面去。那为什么要用 mmap 呢？咱们上面不是说过了吗，这个 vCPU 啊它也是一个文件，它既然是个文件，我就能够通过 mmap 啊映射到这个进程的内存空间里面去。我们啊再回到这个 vCPU 的线程函数 QVMU KVM CPU thread function， 它在执行完 KVM init vCPU 来创建这个 vCPU 之后呢，接下来就进入一个 for while 这么一个循环，这个循环会一直运行，并且通过调用 KVM CPU EXEC 运行这个虚拟机。在 KVM CPU EXEC 中啊，我们能看到这里面还是有循环，在循环里面啊，它首先通过 KVM CPU IO Control KVM run 来运行这个虚拟机，那么每当运行这个指令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啊 CPU 啊就进入 VM Entry 啊，也就是说它进入了客户机模式。那如果它一直在客户机的操作系统里面占用这个 CPU 呢，就会一直停在这里，一直运行一直运行，一旦这个调用返回了，就说明 CPU 啊它进入了 VM Exit， 也就是说退出了这个客户机的模式，然后将 CPU 啊交还给了宿主机。 那么在这个循环里面，会对退出的原因，这个 exit reason 进行分析处理啊，是因为到底是有了 IO 信号啊，还是有了中断啊等等。那不同的这个原因呢，会做相应的处理。处理完毕以后呢，就会再次循环，那再次通过 VM entry 进入客户机模式，那如此循环往复，直到虚拟机正常或者异常退出为止。我们来看 KVM vCPU IO control KVM raw 它的内核呢做了哪些事情。上面我们讲过，这个 vCPU 啊，它的内核里面也是一个文件，因而呢它也可以用 IO control 进行用户态和内核的通信。那在内核态里面呢，它调用的是 KVM vCPU IO control 啊这个函数。这个函数啊会调用 KVM arc vCPU IO control raw， 这里面呢会调用 vCPU raw， 这里面也是一个无限循环。在这个循环里面，除了我们调用 vCPU inter guest 啊，顾名思义它就是进入客户机模式之外呢，还有对于信号的响应，就是 single pending， 也即一台虚拟机啊，它也是可以被 Q 掉的。那还有对于调度的响应，那这台虚拟机呢是可以从当前的物理 CPU 上被赶下来，换成别的虚拟机或者别的进程进行运行的。我们这里啊重点来看 vCPU inter guest。在 vCPU interguest 里面，它会调用 vmx.x86ops 里面的 vmx vcpu run 这个函数呢进入客户机模式。在 vmx vcpu run 中啊，出现了很多很多的汇编语言的代码，比较难看懂，但是没有关系啊，这里边有注释啊，我们就沿着这些注释呢来看。首先呢有个注释叫 store host register啊，也就是说，哎，我现在要从宿主机的模式变成客户机的模式，那怎么办呢？我要把原来啊宿主机运行时候那些寄存器啊都保存下来。那接下来呢，就是 load guest registers， 那也就是说，我把原来客户机运行的时候那个寄存器啊要加载进来。那接下来呢，就是 inter guest mode， 这里面啊它会调用 asm vmx vm launch， 然后进入客户机模型呢进行运行，或者呢它会通过 ASM VMX VM Resume 啊来恢复客户机模型啊进行运行。那如果客户机呢因为某种原因退出，那么就会调用 Save Guest Registers Load Host Registers 啊，顾名思义，也就是说我这时候啊我开始保存客户机运行时候的寄存器，然后呢加载宿主机运行时候的寄存器。那最后呢 X-Region 呢就会保存在 VMX 这个结构里面去。至此呢这个 CPU 虚拟化呢也就解析完毕了。接下来呢我们进入总结时刻。CPU 的虚拟化过程啊还是很复杂的。我画了一张图呢总结一下。首先呢我们要定义 CPU 啊它这种类型，它的 type info 和 type implement， 以及它们之间的继承关系，并且啊声明它的类初始化的那些函数。然后接下来呢在 QEMU 的 main 函数里面会调用 machine class 的引起的函数，这个函数啊会初始化 CPU， 也会初始化内存。那么对于 CPU 的初始化呢，会调用 PC new CPU 来创建一个 vCPU， 它会调用这个 CPU 的类的初始化的那个函数。对于每一个虚拟的 CPU 啊，都会调用 QEMU thread create 来创建一个线程，这个线程的执行函数呢是 QEMU KVM CPU thread function。在虚拟 CPU 对应的线程执行函数中，它先会调用 KVM VM IO control KVM create vCPU， 那会在内核的 KVM 里面创建一个结构啊，就是 struct vCPU VMX 来表示这个虚拟 CPU。 在这个结构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结构啊，叫做 VMCS， 用于保存当前虚拟机 CPU 运行时候那个状态，主要用于这个状态进行切换。在虚拟 CPU 对应那个线程执行函数中啊，它接着呢会调用 KVM vCPU IO control KVM run， 会在内核的 KVM 里面运行这个虚拟 vCPU。 运行的方式啊，就是它会保存宿主机的这个寄存器来加载客户机的寄存器，然后呢会调用 ASM VMX VM launch 或者是 ASM VMX VM resume 进入客户机模式呢进行运行。一旦呢退出客户机模式呢啊，就会保存啊这个客户机的寄存器来加载宿主机的寄存器，进入宿主机模式进行运行，并且呢会记录退出宿主机的原因，大部分原因啊都是在等待 IO， 因而呢宿主机呢会调用 KVM handle IO 进行处理。最后啊给你留到课堂练习题，在咱们上面操作 KVM 的过程中啊，出现了好几次文件系统啊，真不愧 Linux 中啊一切皆文件。你能整理一下这些文件系统之间的关联关系吗？ 欢迎你留言或分享你的疑惑和见解，也欢迎你收藏本节的内容反复研读。你也可以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你的朋友和他一起。